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好啦，好开心咧，又嚟到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继续咧会同大家咧去一啲唔同嘅国家啦、城市啦，去睇下唔同嘅建筑或者咧系入面嘅城市规划嘅。主持咧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曾卓然啊，卓然兄 ，hello， 同埋咧 Sino， 系你好啊。 系啊，上次我哋咧已经介绍紧叙利亚呢个国家啦，咁啊讲紧大马士革呢个城市。咁一集嘅時間咧就唔夠我哋去介紹啊，因為嗰段歷史都比較長啊嘛。係 啊， 講緊係人類可能係最古老嘅城市持續有人居住。 係啊，好似阿卓然兄咁講，佢自己覺得大馬士革係歷史上五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城市㗎嘛。 係啊，即係如果近東我哋深刻印象，大馬士革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啊，故事啊，即係我哋講啲半神話半故事，即係我哋話當年嘅耶穌出生嘅東方嚟嘅三位賢人咧，都係經大馬士革咧就去伯利恒揾耶穌嘅，即係去馬槽度。咁啊，嗰邊佢都要嚟嗰條路線咧，就係一邊嚟大馬士革嘅路線。點解要咁樣寫咧？其實咁簡單，就是、當時大馬士革已經好重要啦。咁見到嗰個嘅重要性已經喺度睇得到， 同埋有好多歷史記載嘛。咁所以咧喺大馬士革嘅城市咧都發生咗好多事咧。而家咧嗰啲遺跡啊，或者佢留翻嘅片段都可以見到啦。咁、上次其實我哋講到咧，大馬士革咧中世紀嘅後期咧遇到一次好大嘅災禍，就係呢個鐵木兒咧入城啦，佢將好多人殺咗啦，係或者帶翻去中亞地區就幫佢起去嗰啲好靚嘅清真寺啦。 冇錯。 咁所以基本上咧，呢個城咧已經係荒廢咗噶啦。咁通常去到咁嘅階段，佢已經持續發達咗好多年啦，即係第一次遇到咁嘅災劫。但係咧嗰時候都好彩，因為伊斯蘭咧世界咧仍然好多帝國咧係爭緊嗰個地區嘅統治權噶嘛。咁嗰時候出咗馬木魯克嘅帝國咧，就係統治咗呢一個大馬士革啦。咁佢就幫佢重建。咁但係馬木魯克咧，其實重建咗冇耐咧，就已經迎來咧，我諗係近代一個好強盛嘅伊斯蘭帝國出現啦，就係、是、奧圖曼啦。 係啊，我先要解釋翻馬穆魯克係咩嚟嘅先，咁可能會對大家有幫助。咁我哋話咧，中世紀好多嘅時候嗰啲嘅帝國咧，佢哋嘅兵源喺邊度嚟咧？都係一啲奴隸制嘅養嘅兵嘅。佢哋咧興咧揾啲孤兒啊，因為你都知戰爭好多嘅時候咧，就有孤兒啦，或者人口販賣，咁啊捉咗啲僆仔咧就上船咧就運去一啲嘅地方。譬如咧，馬穆魯克呢個字本身咧就係奴隸咁解。咁佢咧就捉咗佢翻去埃及之後咧，就养大佢，俾啲伊斯兰教义佢。咁因为佢无父无母啊嘛，由细养大都系笃信伊斯兰教义。咁所以佢哋好凶狠嘅。咁呢批人马穆鲁克嘅主要嘅兵员啊，其实有几个兵员啊，但系我哋今日讲嘅主要关事嘅兵员咧，其实喺今日黑海边嘅，即系话喺同时代咧，即系钦察韩国嘅时代，即系今日乌克兰啊嗰啲嘅地方嘅一啲人。所以其实系相对你可以谂到咧，其实系啲白种嘅人嚟嘅。咁佢白种样，咁但系咧系留住伊斯兰世界嘅胡须嘅。咁然後咧就著住一啲我哋今日會覺得係啲中亞地方嘅衫褲咁樣嚟打交 道。fusion 喎， 所以佢係馬穆魯克啦。咁然後咧，所以我哋叫馬穆魯克帝國嘅時候咧，有兩個簡稱嘅。穆魯克帝國咧就係馬穆魯克呢一種嘅奴隸，而後來成為將軍所建立嘅一系橫跨非洲同亞洲嘅一個正統伊斯蘭教嘅政權。同一時間咧，馬穆魯克咧都指嗰啲嘅奴隸或者嗰啲嘅士兵嘅，我哋都會咁稱呼。咁所以兩樣都 OK 咁，即係譬如話馬穆魯克裝束就係嗰啲嘅佢叫騎士或者武士穿。咁而要讲嘅咧，就系当时嘅可能大家都听过阿巴斯王朝，即系话系伊斯兰教入边好重要嘅哈里法嘅王朝嘅继承人咧，其实当时都喺马穆鲁克嘅埃及嘅。咁所以关键嘅，因为我哋话咧，当时嘅崛起嘅奥图曼帝国咧，就同呢个马穆鲁克嘅两个都系伊斯兰帝国嘅，两个都系 争紧嘅。 系啦，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其实咧一个咧就系向上上升嘅，一个咧就系向下跌紧。咁呢个咧就系当时即系一个中亚嘅一个形势啦，咁我要补多一样少少嘅嘢嘅，咁我哋话 點解大馬士革係咁重要呢？其實咧，攤開份地圖咧，可能會幫到你。嗱，當時嘅重要嘅路線咧，其實最吸引嘅一啲嘅嘢咧，係胡椒啦，一啲嘅香料啦，大部分呢啲嘅嘢咧，都係喺印度而嚟嘅。 嗯， 咁啊，印度或者南印度嘅地方咧，就係專門出產呢啲香料啊、染料啊、種種嘅食物嘅相關嘢。咁食好緊要啦。咁但係我哋點去運去歐洲呢？或者十字軍東征，大家都知啦，就去呢啲新月盆地啊，即係敍利亞、黎巴嫩啊、約旦搶嘢啦。咁喺邊度嚟嘅呢？嗰啲嘢全部就係印度運過嚟。咁、 嗯、 你諗下，海路咧，地中海咧，就係俾嗰個所謂嘅新月盆地咧，就擋住咗。咁你冇辦法直接穿去印度，你要經一段陸路。咁所以當時咧，幾個嘅港口啦，包括大馬士革啦，包括開羅啦，當時亞歷山大港啦，呢啲港口咧，其實好重要，點樣將陸路嘅物資咧轉移去海路嘅。所以歐洲人咧，頂多都係去到呢啲邊邊城市。經當地嘅伊斯蘭世界嘅人咧買呢啲嘅香料轉運翻去，你唔可以直接去印度做交易嘅。咁而壟斷咗呢個世界嘅貿易嘅人咧，就係、是、包括馬穆魯克呢一個王朝裏面嘅呢一啲嘅人啦。咁所以佢哋就係把持住呢個今日我哋見到嘅地中海嘅東南部啦、紅海啦、波斯灣啦，甚至乎一直咧延到去今日嘅斯里蘭卡啦。其實咧，呢個範圍咧都係當時伊斯蘭世界裏面嘅人嘅貿易嘅核心嘅。咁但馬穆魯克咧佔據咧就係呢個非洲北岸嘅呢一堆嘅貿易嘅路線。咁而大馬士革咧就關鍵，你見到咧陸路啊、海路啊，由東邊走北面嘅陸路、絲路、絲路嘅路線要通去海咧，大馬士革嘅位置咧就變得好重要。如果你唔經呢度咧，其實你向上下幾邊行咧，其實都有各自嘅困難同埋難關。咁你冇理由經土耳其堆山啦，啊，你冇理由經下邊啲沙漠噶嘛，你就係經中間呢條嘅路線去行動嘅。咁所以當時嘅貿易路線，佢嘅價值就喺度不言而喻啦。 但系咧，去到奧圖曼時代咧，大馬士革一個商業好茂盛嘅時候啦。咁但系咧，奧圖曼咧係一個好強嘅帝國嚟噶嘛。佢喺十六世紀嘅時候咧，其實佢嘅版圖已經好犀利啦，成、個阿拉伯半島啦，甚至落到去非洲某啲地方嘅。咁佢一路由紅海伸延咧，其實佢一諗咧，佢就唔係淨係諗土耳其嗰忽。或者我哋之前讲嘅黎凡特地区啦，佢淨会諗下究竟每个地方应该係點樣为呢个帝国而献出去嘅努力呢。咁所以呢，佢基本上將唔同嘅城市呢都安排唔同嘅角色嘅。咁嗰日大马士革呢唔係呢就安排做呢个贸易路线嘅重要路。佢反而呢係因为嗰陣时呢奥图曼帝国呢扩张呢，佢觉得呢我點樣可以統一佢哋唔同嘅城市咧嘅方法咧，佢就係用呢個宗教嘅，因為大家都伊斯蘭教啊嘛。咁所以咧嗰陣時，大馬士革咧係被安排為一個朝聖者必經嘅驿站。咁佢就咧有一個宗教嘅一個好重要嘅責任要負責。 先導真係講得好啱，而且係講中咗一個非常重要嘅點。因為我哋話咧，馬穆魯克嘅向下啦，同埋奧圖曼嘅上升咧，關鍵就係話奧圖曼攻入埃及之後咧，係當時留低，即係話咪講到個哈利法係仲喺度噶嘛，係將正統哈利法嘅位置传咗俾奥图曼帝国当时嘅苏丹嘅，代表啲咩呢？哈利法大家知道，其实系一只教皇咁嘅身份，正统嘅一个伊斯兰世界嘅继承者啦。咁所以当个继承者传咗去奥图曼帝国之后咧，奥图曼就自称为一个哈利法。因为我哋跳咗时空去到今日咧，所以点解有阵时会觉得土耳其佢哋话喺伊斯兰世界里边，佢成日都话我系应该系话事嘅，我应该有一个决定嘅角色嘅，或者点解朝觐之路系关土耳其事？因为土耳其其实我哋谂啊，独特区嚟啊嘛，应该唔关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唔系阿拉伯半岛咩？其实嗰阵时开始有几百年时间，有成四百年嘅时间咧，其实核心喺奥图曼帝国度。咁所以到今日，你会发觉中东嘅一啲局面嘅时候，土耳其硬系有啲身份喺里边。但系而今日我哋睇世界版图啊，二战后版图咧，好似睇唔清嘅。而再進一步你諗咧，就係當時嘅土耳其啊，同埋當時嘅埃及咧，都嘗試爭逐呢個伊斯蘭正統嘅地位，即係幾個都覺得我先係伊斯蘭世界。 唔係，即係西方世界都爭呢個教廷嘅地位一樣啦。 冇錯啦。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你會知道大馬士革啊，或者朝緊嘅路線啦，點解喺奧圖曼帝國裏邊成為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佢能夠吸引全世界嘅伊斯蘭國家認為啊，依個地方咧就係最重要嘅。咁依個地方係邊個管嘅咧？就係奧圖曼帝國管嘅。咁所以奧圖曼就成為咗當時都無可爭議嘅最重要嘅伊斯兰国家。 系，喂，不如问下阿杰啦，你知唔知咩叫朝觐路线咧？ 朝觐路线系咪就系伊斯兰教徒要去圣城麦加朝拜嘅时候嘅路线咧？ 系啦，讲咧就好似好简单啦，但系咧其实因为当时伊斯兰世界系好多城市连接噶嘛，咁其实嗱，麦加咧就喺而家沙特阿拉伯嘅一个城市啦，咁其实都系位于沙漠地区。咁其实嗰阵时咧，你唔好谂住好似而家咁样，嗱，而家我要去朝圣咧，如果大家睇新闻咧，每年咧去到一啲重要节日咧，会有成几百万会涌去圣城麦加噶嘛，成日都话踩死人啊，好多人喺嗰度朝圣，因为 回教徒，佢个一生人至少会一次咧去成麦加嘅。咁呢个理念咧，其实由伊斯兰教一开始已经有噶啦。咁所以朝觐路线咧，系由呢个七世纪开始已经有噶啦，不断都有。咁但系咧，去到奥图曼时代咧，因为嗰个伊斯兰世界已经扩张到好犀利啦嘛。咁譬如由当时嘅昆散丁堡啦，即系后期而家变咗做伊斯坦堡啦，慢慢啲人都会由嗰边落嚟噶嘛。咁黎凡特地区咧，佢又非常之咧，系喺一个中间点咧，就系拎住咧呢个阿拉伯半岛啦，同埋呢个土耳其地区，亦都咧另外一边咧就呢个埃及同埋北非嗰边。咁所以咧，佢就变咗个中心点咁样。咁如果讲朝觐路线咧，嗱而家咧就好似喂我，如果我去朝圣，好简单啫，搭部飞机过去啦。咁当然你一定系教徒啦，系咪先？但系你觉得喺嗰个时代啲人系应该点样行咧？啲朝觐路线 嗰阵时，除咗用脚行之外，就系。有冇车搭嘅咧？马车啊，嗰啲有冇嘅咧？ 你沙漠地区用咩动物咧？ 话用骆驼。 系啦，其实嗰阵时咧，朝觐路线咧，唔系一个人可以做到嘢，同埋都好有钱嘅，因为咧真系成个商队咁嘅， 一班人成队咁样出发嘅旅行团咁嘅。 系啦，有车嘅，我谂真系要有车，但系咧个车队包埋，譬如骆驼啦，佢带咗好多贡品啦，会带埋佢成个行程。以前去旅行唔系咁简单，执行李就可以飞去噶嘛。咁所以根本系有钱人，同埋咧又系准备好多嘢嘅。咁咧成个商队咧系要用好多个月。先可以去到行過去，去到咧呢個聖人麥加嘅。咁當時大馬士革咧就係被帝國安排做呢一個接待朝觐隊伍嘅一個中轉站啦。咁所以咧佢就非常之重要。咁當然係其中一個啦，因為好多城市其實都會接收呢一班咁嘅朝聖者嘛。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大馬士革嘅中心位置令到佢咧喺唔同嘅東西南北咧，佢都接收唔同嘅朝聖隊伍咯。咁所以咧。喺帝國安排之下咧，佢開始要轉型啦。之前咧，我哋講到城市咧，都係圍繞喺佢嘅圍城裏面發生啦。咁、但係因為咧，朝觐隊伍出現咗咧，其實咧，佢就要向南發展啦。點解咧？因為向南咧就係麥加，咁佢變咗咧喺城外一條路咧，就叫麥加之路啦。咁梗係側邊你估一估到啦，開曬啲餐廳啊、 酒店啊、 酒店嘅嘢啦。咁所以咧，嗰度咧突然間咧就變咗個城市嘅發展咧，就變咗個條形咁樣。咁喺同一時代咧，其實嗰陣時咧。喺大馬士革咧出現咗好多咧同呢個朝觐有關嘅建築物，咁亦都咧帶入咗咧一啲奧圖曼時代嘅一啲建築咯。 朝觐有關嘅建築物即係大概係邊一啲咧？ 嗱，因為當年咧佢哋都有個統治中心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喺城外咧空地咧，以前就係駐兵之用嘅，喺圍城以外。咁、但係咧。如果朝觐人咧，其實嚟到嘅時候咧，未必一定會入圍城先嘅，佢會喺呢個空地嗰度等嘅，一個係習慣上啦。咁、結果咧，當時奧圖曼嘅大帝咧，佢就覺得，不如咧喺呢個地方起一個清真寺，順便咧做一個管理中心，就好似而家遊客中心咁啦。喂，你嚟到登一登記咁樣，我咪知道咧可以有咩安排俾你咯。咁因為咧嗰陣時大馬士革其實主要嘅收入就係靠呢個朝觐路線嘅人嚟飲飲食食、 旅遊業。 旅遊業當年嗱，你神聖啲嘅，即係唔單止旅遊業咁簡單嘅。咁所以咧，佢就起咗一個清真寺。而家個清真寺咧。仍然維持翻喺嗰個位置嘅，咁呢個清真寺咧，你而家睇咧就好似哇，好似都普普通啫，兩支宣禮塔同埋都係一個方形建築物啦。但喺嗰個時代咧，其實咧佢被譽為咧喺大馬士革最靚嘅奧圖曼建築物。點解咧？呢、這個建築物咧，佢唔係 sell 咧係極度華麗啊，佢係 sell 一個高雅同埋一個簡單嘅格局。咁佢有一個。大圓拱頂啦，側邊咧有啲細拱啦，咁同埋你會見到咧，佢好有奧圖曼色彩咧，就係佢有兩支咧好似圓筆形咁幼嘅一個宣禮塔。咁我成日都講話咩建築特色？點解喺敍利亞會奧圖曼建築特色咧？其實如果講出奧圖曼建築特色咧，我哋都係指咧由土耳其傳過嚟嘅建築特色。咁之前都有講過，究竟咩叫咩 style 咧？其實咧都唔係嗰陣時啲人去定嘅。尤其是咧，去到伊斯蘭世界咧，其實咧喺唔同嘅國家咧，或者唔同地區咧，佢哋本身都衍生咗一啲唔同嘅建築特色，同佢本身傳統啊，或者佢當地嘅材料有關嘅。 即係好難用一句説話或者好簡單地去介紹何為伊斯蘭嘅建築特色。 係啊，嗱，你如果講伊斯蘭建築特色咧，就好似講話歐洲建築特色咁， 或者東亞建築特色。 係啦，因為一定係細分咗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咁而奧圖曼咧係一個時代嚟噶嘛，咁所以咧喺各區咧，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奧圖曼帝國佢嘅建築風格影響咯。咁當年由呢個奧圖曼大帝決定要起嘅，咁當然咧佢都係派遣嗰陣時奧圖曼最出名嘅建築師嚟幫佢起。咁呢個建築師咧喺呢個地方起嘅時候咧，佢都冇忘記敍利亞 或者大马士革本身嘅特色啦。咁所以咧喺佢墙身嘅一啲拱廊咧，其实佢用咗咧一啲黑白石相间嘅花纹， 横间咁样，好似一间一间咁样。 系啦，我只觉得咧，其实好难讲咧，每个国家有咩建筑风格，因为咧讲一个国家建筑风格其实系好唔合理嘅，因为一个国家都会经过好多唔同嘅朝代，每个朝代咧亦都会有一啲建筑特色噶嘛。咁但系我嗰阵时咧叙利亚旅行咧，我觉得有一个咧系几佢哋本土嘅风格，就系咧佢哋好多嘅主要建筑物啦，都会咧用呢个黑白嘅石材咧去间条造成嘅。而呢个咧，我喺其他中国家系比较少见，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呢个都系真系几显示到系叙利亚嘅特色嚟嘅咯。 即系除咗你头先所讲嘅清真寺之外，其实可能系一般嘅民居啊，一般嘅建筑物都会用呢一种黑白嘅间条， 都会有嘅，系会做装饰嘅。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头先你又问我话，喂，究竟呢个朝觐路线除咗话加咗呢个旅游中心之外咧，其实最多加嘅咧，反而就系啲酒店。 嗯， 咁但系咧喺中东咧嘅酒店咧叫 Khan， 其实咧同而家我哋嘅酒店嘅 concept 好唔同嘅，佢咧系一啲叫商旅客栈。咁点解咧？因为以前咧其实嗰啲商旅路线好多嘢噶嘛，我都话哇带咗几车嘢，咁又有啲好多好宠物，唔系宠物，好多动物噶嘛，譬如骆驼嗰啲。咁所以呢啲商旅酒店客栈咧设计咧有啲唔同嘅，喺大马士革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由奥图曼时代先开始起啦，咁所以咧都系由奥图曼咧嘅一个建筑布局系带到去佢哋嘅市中心。咁其中咧喺十八世纪嘅时候咧，大马士革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阿慈姆阿 Sam 嘅家族咧就统治。咁呢个家族咧系由帝国派嚟，点解可以统治呢一个大马士革咧？因为呢个家族咧，其实佢同咧周边嘅部落好嘅。以前咧朝觐路线咧，其实好危险嘅，因为咧要经过咧，譬如好多沙漠地区啦，而沙漠咧其实有好多部落，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咧，话你一条大马路就过到嘅。其实咧要经过嗰部落，啲部落咧系会袭击嗰啲嘅朝觐路线啦，同埋佢知道佢亦带好多黄金啊， 好多贡品啊，即系嗰啲嘅礼物咁样噶嘛。 系啦，咁一定要抢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大马士革被安排呢个位置咧，其实另外一个咧就系要保证咧呢个商旅队嘅安全。 警卫嘅工作 系啦，佢揾咗呢一个咁样嘅管治者咧，其实佢就同周边嘅部落都打好关系，就话：，诶、哎，你唔好搞我啲商旅咧，等到佢哋可以直接咧，可以安全到达呢个大马士革。 系啊，即系我哋话前现代嘅社会咧，同我哋而家嘅理解系好唔同嘅，即系唔系话影相自拍摆上去社交媒体，唔系呢种模式嘅旅行。旅行系充满住风险啦，同埋当时咧就冇今日现代嘅民族国家嘅定义，咁即系当时其实好多就系部落嘅模式去管啦。咁其实一个苏丹下边有好多好多细嘅苏丹啦，好多即系苏丹其实就系广义嘅将军嘅意思，咁后来成为咗领袖嘅称呼啫。咁所以好多人喺下边做管，咁而实际上咧好多嘅地方嘅管治咧根本就唔归中央所管，尤其系沙漠地方边有中央唔中央？ 梗系啦， 系啦，我当我揸把刀我就系管嗰个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要有私人嘅保安先可以做。咁而朝觐路线点解咁 critical？我哋话其实佢的确系一种广义嘅旅行，但你又可以谂下，如果一个长达100年以上嘅历史，系有无数咁多个人必须要去一个地方嘅话咧，佢作为附近嘅补给城市咧，必然系一件好关键、好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必须大家都会觉得要去某一个地方啊，咁嗰个地方一定会爆炸。 系 咁而再补充就系咩？点解大马士革开始变成一个朝觐为重心嘅一个城市咧？我哋就系话呢个陆上嘅一个嘅路线咧，其实喺当时咧已经渐渐失效，因为我哋话正话你讲嗰个嘅欧亚板块里边嘅贸易嘅格局咧，随住葡萄牙咧对于南边经非洲南部好望角绕去印度嘅航路开始打通咗之后咧，其实欧洲人咧会倾向于选择咧沿住非洲行嘅呢条贸易路线。咁渐渐地咧就唔需要向东行，以前就系穿威尼斯海峡过咗意大利岛，穿嗰啲岛仔，然后去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做生意。而家唔系，我哋向南行。 可能可以經過我哋之後講嘅西非、廷巴克圖啊，運下黃金啊，然後揾下奴隸啊，然後經過好望國再去做呢個貿易。咁其實仲可能迴避咗好多嘅危險， 直接去到印度添都得。 可以係直接做生意喺印度，咁就可以減低咗貿易嘅成本啦，一啲高價嘅差價嘅部分啦。咁而慢慢亦都建立咗啲嘅貿易點，同埋開始有所謂漸漸出現嗰啲殖民嘅狀況。咁我哋話呢一個嘅局面之下咧，其實喺中東或者近東地方咧，嗰個貿易點解要經呢度咧？已經漸漸失去咗嗰個重要性同埋特色。咁所以咁嘅背景之下咧，朝緊呢一樣嘢就成為咗大馬士革一個重要嘅生命線，同以前嗰個角色嘅地位咧，喺奧圖曼時代咧已經慢慢有唔同。 即係城市嘅轉型啦， 冇錯， 係啊，呢個城市轉型咁佢嗰個設計都要跟住改變啦。咁所以咧喺裏面咧加咗好多奧圖曼式嘅一啲商旅客棧啊。咁係乜嘢叫做奧圖曼式嘅商旅客棧咧？其實咧通常咧都係一個方形建築體嚟嘅，有兩層啦，上層咧就係客房嚟嘅，下層咧其實嗰個佈局係差唔多，不過通常係商店，有啲咧會係一儲藏室啦，因為佢哋好多嘢帶嚟噶嘛，有啲咧就可能係馬厩，但係咧喺大馬士革嗰啲咧就反而係冇一啲俾動物住嘅地方嘅，咁呢個建築物咧其實好靚嘅，佢咧通常咧中間咧呢啲房咧都係圍咗個內庭。咁譬如好似喺大馬士革中心啦，有一個咧叫做阿薩德巴沙嘅商旅客棧啦，就係全城最大客棧嚟噶啦。咁呢個客棧咧，佢中間個內庭咧，其實就一個方形佈局啦，有兩層樓底高啦。咁佢咧就分咗好似九格咁嘅，而中間咧嗰格咧就是一個圓形嘅窿啊，就可以通天。咁佢下面咧就有個圓形嘅噴水池，就啱啱就對住啦。咁所以咧，你喺日頭入去嘅時候咧，佢好光猛充足嘅。咁呢一個分成九格咧，其實咧都係用一啲咧好高嘅拱廊去分開啦。全個裡面咧都係用翻咧敍利亞最傳統嘅黑白色條紋嘅石去砌。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哇，覺得咧真係～突然間咧，可以置身一個豪華嘅空間，即係你諗下，以前啲 reception 咧可以去到咁大嘅，咁咧所有嘅房咧係圍住呢個空間而建嘅，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咧佢嗰個建築佈局咧係一個非常之豪華嘅空間嚟嘅咯。 咁依家呢一個嘅商旅客棧其實係到依家都依然係俾遊客去用啊，定係一個點樣嘅？ 係咯，而家我覺得其實應該係俾遊客用啦，咁係錯喎，因為咧其實朝緊路線都有去完成一日噶嘛，即係當工業革命之後咧，基本上好多城市咧都開始有鐵路啊，有車咧去連接啦，甚至之後有飛機啦。其實咧呢咁嘅商旅客棧咧，其實就唔可以跟住現代化，慢慢咧就真係凋謝咗啦，就俾人荒廢咗啊，甚至咧係我嚟做隔離市集咧，如果冇位擺嘢咧，就擺貨。咁所以咧，喺二十世紀嘅時候咧，佢就係荒廢咗嘅。不過咧，近年咧就將佢咧就變咗做自然歷史博物館啦，所以咧都可以入去睇嘅。我記得我嗰陣時去咧，裡面有啲相展嘅。咁我覺得呢個空間咧咁大咧，其實真係幾適合做一啲藝術嘅展覽。佢呢個轉型咧又真係幾成功嘅。咁除咗呢一個商旅客棧之外咧，其實阿慈母呢個家族咧，佢都統治咗唔係好耐，五十年到啦。但係咧，佢都加入咗一個咧好靚嘅皇宮喺裡面。咁呢皇宮咧，其實就係佢哋嘅住宅啦。咁我嚟接見外賓咧，即係好似總督府咁樣啦。但係咧，佢咧就係用翻大馬士革傳統嘅民居智慧去設計嘅。咁點為之大馬士革傳統民居咧？其實都好多伊斯蘭嘅舊城都會有噶啦。佢哋係用一啲內庭嘅一啲住宅。咁點解呢？因為通常喺中東地區咧都係比較熱噶嘛。咁如果嗰屋裏面咧有一個內庭咧，通常就可以散熱啦。咁你會見咧好多呢咁嘅伊斯蘭嘅舊城嘅古宅咧，裏面都會有噴水池啊，或者水池，甚至會種好多植物嘅。之前我哋喺波斯嗰集都有講過啦。因為呢啲咧都係一啲喺伊斯蘭世界覺得一啲好名貴嘅一啲空間嚟嘅，亦都真係咧實際上咧可以帶走室內嘅熱氣嘅。咁所以咧，通常入到去呢啲就好舒服嘅。我記得嗰陣時喺大馬士革咧，有好多啲咁嘅舊宅咧，其實改裝咗做餐廳嘅。入去咧，你覺得食哇真係好正喎！個感覺咧，因為佢好多樹喺隔離啦，同埋有噴水池啦，入頭去嘅時候都係真係好涼快嘅。咁加上咧，佢通常咧側邊咧，佢都有啲拱廊俾你做休息空間。而家咧做餐廳嘅時候就變咗係啲位啦。咁你真係成張床咁坐喺度食飯咧，非常之舒服。 成張床 係啦。阿慈母宮咧，其實喺建築方面咧個設計咧，亦都係非常之特別嘅。因為之前咧，譬如我講啦話，其他敍利亞嘅建築特色咧係有黑白間噶嘛。咁佢呢度啲皇宮咧，除咗圍住一啲好大嘅庭院啦，有好多樹之外咧，其中嘅特色咧就佢用咗咧四種唔同嘅石材咧去砌呢啲咁嘅花紋。之前有兩種啦，咁啊冇咁名貴咧，佢用四種，用咗咩咧？用咗 sandstone 啦，用咗砂岩啦、石灰岩啦、玄武岩啦，同埋雲石。咁咧就製造咗咧有黑色啦、黃色啦、米色同埋白色四種唔同嘅間。 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嗰陣時嘅建築師咧都想用一啲另類方法咧，去令到呢一個皇宮更加豪華。咁同埋咧，大馬士革咧，佢哋除咗用石好出眾之外咧，其實砌呢個石花紋都好精巧嘅。咁所以喺呢個皇宮嘅建築嗰度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咁樣嘅石造雕花啦。咁同埋室內咧，佢一啲木造嘅天花啦，或者一啲木雕嘅窗花咧，都可以見到。咁所以呢個咧係成為成個大馬士革咧最精緻嘅一個住宅空間嚟嘅。 咁如果大家咧真係想睇到關於頭先阿仙奴所講到嘅亞慈母宮啦，同埋一啲相关嘅喺大马士革嘅相片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噶。网址咧就系 rthk.hk， 咁就喺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咁就可以揾翻我哋今晚嘅呢一集啦，就系讲咧叙利亚嘅大马士革嘅第二集。咁入面咧亦都系上载咗一啲嘅照片咧，可以俾大家去睇得到，亦都可以咧欣赏到咧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叙利亚嘅建筑嘅特色啦。咁好啦，咁头先咧同大家介绍完呢啲建筑之后咧，咁我哋又系时间咧。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带大家咧去睇下近代少少嘅大马士革又会发展成点样啦。转头翻嚟再见。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同大家咧介绍紧就系叙利亚嘅大马士革啊。头先同大家讲咗好多咧叙利亚嘅建筑嘅特色啦，咁都系喺比较早一啲嘅时期啦。咁但系慢慢发展落去咧，就咦，我哋去到比较近代啲咧，就知道我哋又开始一啲嘅殖民嘅时代又出现啦噃。 系啊，我哋话大家都可能听过叙利亚有一段时间系法国时代啦。咁点解会有呢个咁嘅时期嘅咧？其实当时近东嘅地方咧，即系虽然奥图曼帝国的管治，但已经渐渐成为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但如果大家对近代的殖民历史有印象的话，就是非洲近东的地方其实是几个强权不断地去竞争的。英国、法国、德国，就后来是意大利尝试参加，比利时又差支脚仔，大家都尝试争少少嘢。但是英国始终是核心地方。嗯、你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那段交界，其中一位做过这个所谓殖民地，我们说整个即今日的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嘅阿头嘅咧，就系丘吉尔啊。丘吉尔就做过一段时间，咁佢就管治过当时嘅呢一个地方嘅所有嘅事务嘅，顶顶嘅阿头嚟嘅。咁到一战嘅时候就做海军大臣，打达达利海战输到全军覆没啦，咁所以就退隐啦。咁所以呢段时间系发生咩事咧？大家可能听过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奥图曼帝国周边嘅即系旧嘅一啲嘅分裂嘅呢个国家咧，尝试想独立嘅。其中英国有一位好出名嘅人咧，叫阿拉伯德劳伦斯啊。可能睇啲电影啊，听过即系帮佢起义嗰位英国嘅将军咧。其实就是当时搞好多啲起义，咁当时叙利亚其实是英国殖民地，即系英国管紧嘅。 系啊，头先讲法国， 其实法国咧就系点解咧？咁但系后来英国同法国原来签咗个密约嘅，独立咗之后咧就互相换咗一啲嘅殖民地嘅管治权同埋嘅交换权，咁所以咧大马士革咧就归咗入去咧法国咧就管治到，就法国就话好啊，咁我就管叙利亚啦，咁啊都唔错咁所以咧当我哋今日会讲叙利亚系法国殖民地咧，其实就系有呢段历史嘅结果嚟嘅。 嚟紧我哋都会再讲，譬如阿纳婆啦，或者贝鲁特啦，即系黎巴嫩嘅。其实呢个地区咧都系当年咧法国殖民地，嗰阵时叫做大叙利亚，系包括今日嘅黎巴嫩同叙利亚嘅。咁至于城市嘅发展，其实大家都以为是不是法国殖民地时代就帮他变做法国新城呢，好像有法国巴黎的设计呢， 教堂啊那些又出来呢。 其实就不是的，因为呢随着工业革命呢，在19世纪呢很蓬勃已经传到中东地区。那时呢基本上呢那里都开始起了很多工厂啊、铁路啊、轮船呢，什么都有了。那所以呢城市现代化呢，其实在奥图曼美期的时候呢，在19世纪中业已经开始。那时大马士革呢都在城外开始呢有很多的新城出现啦。 嗰陣時奧圖曼帝國咧就覺得，唉、哎，西方好似佢嗰啲思想幾好、啊，於是咧都派咗好多建築師咧學翻啲西方嘅建築同埋城市設計理論嘅。咁所以而家咧，你離開大馬士革嘅圍城外面咧，其實已經係一個新城區啦。基本上都有一啲比較筆直嘅馬路啦，同埋嗰陣時都係興一啲比較闊啦，兩旁都有樹嘅花園大道嘅。咁當然啦，有新嘅區域出現咧，亦都有新嘅平房大廈啦。咁慢慢咧，啲人就覺得哇，嗰度真係好舒服、啊，咁梗係唔住裏面嘅圍城啦，因為圍城嗰陣時開始已經變成咧，就係一啲阿拉伯嘅古城，好多都係橫街窄巷啊，基本上有基建又唔係好足夠啊，因為其實好多譬如一啲排水系統啊，或者話廁所都冇得沖水嘅，又冇電嘅，乜都冇，咁嗰陣時可能好多嘅城市配套上咧都出現咗問題啦，咁佢覺得喂好辛苦喺裏面住，不如走啦， 係咯，咁出邊舒服啲，係啦，新起嘅又， 咁通常中產同埋有錢就一定會離開舊城啦，咁佢哋亦都會去一啲。即系奔喺西方世界主义啦，咁去新嘅城市嗰度住，咁慢慢咧旧城咧开始俾人荒废啦，就觉得哇，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嘅九龙城寨咁样，呢啲都系三不管地带，即系只有啲咧做啲唔见得光嘅嘢先喺度住嘅，或者冇钱嘅人咯，咁啊真系咧系一个比较唔系咁好嘅地方感觉上，咁我觉得主要系城市老化咗啦，咁当年咧叙利亚咧。一俾法國統治咧，其實都哇好多嘅示威出現嘅。其中有一次喺1925年嘅大馬士革嘅敍利亞大示威咧，佢哋咧法國軍咧為咗要平息個暴亂咧，佢就唔覺意咧炸咗頭先我講嘅亞慈武宮。 唔覺意真係陰功。 係啦， 依班法國。 咁但係咧，佢哋都好好，佢哋幫佢復修嘅。因為嗰陣時咧，其實亞慈武宮咧係俾法國買咗嘅，係法國嘅文化協會嚟嘅，即係自己嘢嚟嘅。 自己炸自己，真係唔小心啦，真係。 係啦，咁咧佢炸咗呢個皇宮之後咧，之後用咗30年嘅時候先重建翻。咁我覺得呢一個修復計劃都可以講下嘅。因為咧當時咧其實法國咧喺買咗呢個亞慈武宮咧嘅時代咧，佢哋就幫佢做咗一系列嘅畫翻啲圖蹟啊，同埋咧幫佢做一個好完善嘅一個記錄。咁咧好彩咧就啲咁嘅記錄，咁令到可以重建啦。咁但係咧好多材料咧其實都冇咗，因為真係炸得好爛。咁啱嗰陣時咧，因為新城發展嘅時候咧，有好多舊屋咧喺城外嘅舊屋咧都要拆爛。咁佢哋揾到有一批咧係同亞慈武宮同時代起嘅建築物啦。咁所以用翻嗰啲石頭咧，即係用翻頭先嗰啲黑色啊、黃色啊、米色嗰啲石頭咧，可以重建翻亞慈武宮咯。咁另一方面咧，嗰陣時亞慈武家族嘅後人咧都未死嘅，咁所以都講翻啊嗰陣時點用啊，佢哋可以點樣去記得佢唔同嘅空間啦、啊。咁靠咗我覺得係一啲比較靠咗叫亞慈武嘅集體記憶啦，同埋一啲真係有嘅建築圖蹟之後咧，終於用咗30年咧，先去起翻呢一個皇宮。咁所以咧，有陣時破壞文物咧，真係唔係咁簡單就可以重建翻，因為你要用翻當年嘅物料啦，同埋你要有翻當年嘅感覺嘅。所以咧，呢一個重建咧，即係法國人雖然炸咗咧，其實都係幾好心機去做咯。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其實見到嘅亞慈武宮咧，係大約重建咗都冇100年嘅。 咁呢個就係亞慈武宮或者係舊城區嗰方面我哋見到嘅問題。咁好啦，咁我哋即係再睇返個時間，我哋都知道近年可能即係敍利亞方面都係經歷咗好多嘅內戰啦。其實我相信再講返一個城市亦都經歷呢啲戰亂嘅時候，係咪都會造成一啲嘅破壞？其實即係啱啱所講嗰啲唔小心炸咗，可能係會不斷咁重複緊㗎嘛。即係無論係大馬士革或者係敍利亞其他城市。 我記得呢喺敍利亞其實1946年獨立啦。其實獨立初期你唔好以為獨立咗就好好喎，因為嗰陣時呢其實敍立呢敍利亞本身呢係有好多唔同嘅勢力嘅，包括我哋將會講嘅阿納婆啦，就係、是、北邊嘅城市啦，其實同大馬士革咧，不嬲以嚟咧，都係有好多競爭對手嚟嘅。咁而譬如沙漠地區啦，佢有好多唔同嘅部落啦。其實嗰陣時咧，基本上咧唔可以聯合呢個國家嘅，有好多山頭主義出現。咁所以咧，基本上每個地方都覺得啊，我要顧自己嘅。咁啊，當然係令到佢哋政治好不穩啦。其實頭嗰20多年咧，其實基本上咧係癱瘓嘅，不斷換人。 我哋話其實最大都有啲古仔嘅。當時埃及咧就認為自己咧都係伊斯蘭嘅世界嘅阿頭頭嚟咁，第一印象啦。馬穆魯克就係埃及嘅位置啦。咁、當時其實咧就有一個所謂嘅即係敍利亞咧就支持埃及咧，佢哋咧就嘗試咧結合咧成為一個嘅國家。咁咧就成為一個大嘅伊斯蘭嘅阿頭嘅，咁包括埋咧我哋今日嘅也門啦，呢啲地方咧，約旦呢啲地方一齊合埋去做嘅，咁有一段咁樣嘅歷史。咁但係後來咧一換咗之後咧，啊兩個合併咗之後咧，埃及 嗰班咧竟然咧將住嗰啲資產全部國有化，你明嘛？即係敍利亞嘅資產變咗做埃及國家嘅國有化，咁啊敍利亞就覺得咁搞錯啊，都唔係咁嘅，我哋以為我哋可以共榮噶嘛， 聯合王國咁樣啊，佢 係咯，我哋明明係即係應該係大家一齊好啊，點知原來統一嘅意思就係你好我唔好嘅，咁啊即刻就唔玩，唔同你玩啦，之後分翻開拆翻散，咁所以你而正話阿先生睇得好好啊，就係、是、當時嘈得最勁咧就是、阿拉伯，即係一話要整阿拉伯就示威。 系啊， 即系简单，你与我同埃及合，我唔合啊，我都唔制。咁所以你都见到即系当时好乱嘅，因为你谂下叙利亚嘅地方，我哋讲咗咁漫长，谂个几钟头嘅两集两个星期嘅历史，你会知道 换咗咁多次啊， 有几多系一个地方啊，系嘛，全部都系唔同时期、唔同帝国嘅，可能系首都啊，边个嘅时候划咗去边度咁，佢哋点解会系一个国家咧？更加多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者殖民地时代之后流落嚟嘅一个嘅结果嚟，咁所以佢哋之间就好多山头啊，先头上好多有咗好多山头，好多嘅部落。佢哋唔係咁容易咧，去接受聽另外一個人嘅指揮嘅。 係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哇咁亂、嗯，政治又不穩，邊有錢去幫你即係舊城復修啊？ 嗯、 再加上咧，其實1948年咧，佢隔離嘅以色列獨立啊，其實咧都令到敍利亞好大件事，就係、是、因為咧好多難民湧入，變咗咧話呢個城市突然間咧係增加咗成幾倍人口啦。咁佢有好多咧係違建建築物，咁喺新城嗰度根本我都搞唔掂啊，我仲邊得閒搞舊城啊？咁好在咧去到1967年咧 ，UNESCO 啦，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啦，因為佢真係覺得，喂，大馬士革稱為其中一個人類最古舊而不斷有人住嘅城市嘛，咁我哋梗係咧要好重視呢個文化價值啦，所以咧就帶咗好多歷史學家、專家或者啲建築師入去咧，就幫佢復修計劃。跟住咧喺1979年咧，呢、這個舊城咧就成為敍利亞第一個嘅文化遺產。咁、佢一變咗文化遺產之後，喂，身價就好犀利㗎啦嘛，咁亦都吸引咗好多遊客嚟啦。咁慢慢咧，舊城本身有嘅脈絡咧就重開啦，例如佢嘅市集啦，多咗人嚟啦，咁亦都有好多本身古舊嘅工業啦，或者一啲老店啊、一啲餐廳啊，同埋頭先我講我之前去嘅一啲舊嘅庭院改成嘅餐店啊，呢啲咧都係吸引咗遊客嚟之餘咧，令好多以前咧啲大馬士革人覺得哇呢、這個地方好鬼污糟邋遢，我唔嚟啦，而家變咗喂好潮喎、啊，不如都入去再去參觀翻舊城啦，咁慢慢咧，大馬士革呢個圍城咧就變咗佢哋嘅文化象徵咯。 先同你嗰啲相係咪你老友提供嘅相片？ 係啊，都要有啲名謝。其實咧，今次相咧有啲係我喺2001年影噶啦。咁但係咧，我有個朋友咧就啱啱舊年年底去咗大馬士革行一轉嘅，咁、佢就話咧。佢都講咗最新嘅大馬士革消息俾我聽啦。咁其實近年大家都知道咧，敍利亞內戰咧令到成個國家咧其實都好亂嘅。咁、我諗最嚴重咧，其實係呢、這個大家都可能未必知係霍姆斯啦。霍姆斯係叫反政府基地啦，同埋隔離嘅哈馬兩個城咧，其實都炸到咧係差唔多成個城冇咗嘅。大馬士革咧就係呢一個政府軍嘅基地啊嘛。咁其實咧大馬士革咧係試過早期咧有一啲零星嘅襲擊。咁、基本上咧舊城咧其實唔係好大嘅破壞嘅。 係啊，因為睇到啲相係覺得好安慰嘅，因為真係要靠即係、旅行達人們咧，真係去睇下，喂，見到仲有笑容，仲係去即係都仲承認。 係啊，我諗而家普遍咧媒體都會係覺得內戰叫做嗰種尾聲咧。咁但大馬士革咧同其他敍利亞城市好唔同嘅、因為佢始終咧係政府軍基地，所以嗰個防衛好好啦。咁亦都好多軍火可以保護佢自己啦、基本上咧個城中心咧唔係算破壞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只係進行翻之前喺戰前咧需要嘅復修計劃咯。咁而家咧慢慢咧都開始又遊下去啦。咁但係咧敍利亞咧，我覺得今時今日旅行都係有少少危險嘅，因為咧佢始終係部地方，譬如大馬士革可以俾政府軍控制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地方咧仍然咧係有多山頭主義，同埋咧可能有啲恐怖分子係匿藏嘅，咁所以咧都唔係話完全咧係俾大家安心去旅行咯，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我谂大马士革有一个教训咧，就系我一个城市，我成日讲话大马士革最旧城市啦。今集其实都想讲话，我哋由农业开始睇，一个慢慢可以点演变城市，开始不死咁样咧。我谂大马士革嘅不死咧，就系佢因为可以将每段历史都融入咗喺个城市里面。 譬如我之前我讲佢 Jupiter 神殿，你而家可以见到啦，或者喺奥图曼时代嘅头先讲嘅唔同建筑物啦，甚至早啲时候嘅一啲嘅城市嘅物落啦，全部咧而家你都可以喺城市见到嘅。咁其实要留到每个时代唔同建筑物喺呢个城市咧，我觉得系有一个好多代人嘅共同集体意识嘅。即系譬如我嘅阿爸话俾我听，嗱呢个紧要嘅，你要留，你又话俾呢个仔听，咁同埋大家都会认同呢一个系你嘅文化嘅根，你先可以做到咯。即系唔系你谂下，嗱大马士革我哋叫做咧有人肉居住咧，都大约有五千年，即系你五千年咧有几多代人？每一代人都有咁嘅意识，你先可以慢慢留。同埋佢哋唔会因为某啲嘅宗教或者啲部族嘅主张而去将啊，譬如我伊斯兰世界嚟嘅时候咧，我又将所有耶教文明我就铲晒，佢 呢个先难得啊嘛。所以通常呢一方面系比较上系感觉系盲目一啲嘅，即系依家我话事啦，咁啊将之前嗰啲嘢系推倒，即系每个统治者或者尤其是唔同宗教背后都可能会有咁嘅情况。 我哋话去到奥图曼嘅时代咧，即系一个伊斯兰世界对自己有自信心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冇所谓嘅需要清洗其他嘅宗教嘅好大嘅力量嘅。咁我哋话喺 record 度明显地有所谓见过清嘅教徒咧，有第三次西征嘅时候入咗大马士革，杀咗基督徒以外的所有人，因为当时佢哋系相信基督教多啲嘅，咁所以佢入到去就成日杀咗伊斯兰教徒。咁去到帖木儿，全部人都杀嘅，冇关系嘅，即系佢哋杀就冇话根据宗教。咁我哋话去到二次大战之后，奥图曼帝国崩溃之后，中东嘅好多嘅原教旨先至慢慢被原教旨主义先至兴起，即系佢哋会觉得我哋要好强烈咁要对抗个世界，保护自己。咁呢个系同西方力量好强大，而佢哋感觉到自己要个文明出现问题先会有。咁当时咁强，佢点惊你一班基督徒喺度冇所谓噶？ 所以大家唔好觉得话好似 系啊啱啊。 喂，系咪不嬲佢哋都系有个纷争咧？当然系有啦，但系呢个纷争未去到好似而家大家见到嘅咁大咯。咁所以咧，大马士革咧，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即人類一個文明嘅反照，其實咧有好多嘢真係要兼收並蓄咧，你先個文明可以向前咯，唔係諗住咧全部都係排他，冇咗佢咧我就可以發展。 你民族有自信心，就唔會成日覺得自己係受害者啦。 係啊，同埋我覺得始終都係要溝埋唔同嘅嘢，因為你有新思維咧，先會刺激你一個民族或者文化嘅發展噶嘛。如果民族係自己喺內部咧。糖水滾糖魚咧，永遠都唔會變成新嘅嘢咯。咁所以咧，大馬士革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城市嚟嘅。即係譬如我今集同上集都介紹咗好多唔同嘅碎片啦。咁但係咧，除咗大馬士革之外咧，我哋都會講另一個城市， 就係敍利亞嘅阿勒頗啦。 係啦，就係北邊嘅城市啦。 頭先我哋亦都有弱略咁樣提過呢個城市啦。咁大家可能聽我哋講咧，最大嘅印象就係佢同大馬士革本身咧，就係喺好多代以來咧，都係一種競爭嘅關係嘅。 係啊， 係啦，兩個好似即係唔知可唔可以叫做世仇咧，但係又好似 我覺得都係嗱，又未必去到仇嘅，但係咧就係歷史嘅關口，令到佢哋咧真係一定要去鬥過嘅。所以咧，呢兩個城市，我就想擺埋出嚟同大家再去講。 絕對要講嘅，點解咧？就第一件事咧，就是敍利亞作為民族國家近代嘅產物嚟嘅，我正話都講咗啦。所以你會覺得佢哋兩個之間係要鬥咧，即係喺同一個地方國家裏面鬥咧，其實係一個我哋當代去睇個世界嘅誤解嚟嘅。逐個城市諗，成個中東嘅地方好多都係城市，嗰啲城市曾經有二三百年係一齊同一個地方，有二三百年係唔同人管嘅。所以我哋如果用啊佢哋幾千年都係同一個地方咧，係錯嘅。其實大馬士革近耶路撒冷，同阿勒頗同大馬士革嘅距離。大馬士革近耶路撒冷多啲嘅，得唔得？所以如果用你咁樣去諗咧，你好容易要錯嘅，即係好容易就會出現咗啊！敍利亞佢哋之間係咪好近啊？而其他地方好遠，唔係佢哋其實中間中東地方好接近嘅一啲位置。咁而大馬士革咧就係、是、嗱，我講少少大家會理解啦。敍利亞咧西邊咧明顯係比較係繁榮啲嘅。咁、我哋話西邊點解即係正話都阿先龍都講嘅黎凡特地區啦，同埋接近地中海啦，所以個貿易係好關鍵嘅。而依個西邊幾條拉條直線嘅北邊嘅最大城市就是、阿勒頗，依條西線嘅最南邊嘅城市就係大馬士革。用咁嘅角度你諗咧，就知道其實係一個南北分開，受住兩大其他力量，即係有邊緣嘅位置。下邊再行咧，就係埃及啊、沙特阿拉伯；北邊再上咧，就係土耳其，同埋土耳其背後今日嘅其中一個超級強國，曾經嘅即係世界強第二強啊，就係、是、蘇聯同埋俄羅斯。咁依啲嘅局面咧，就深深住影響住敍利亞啦、阿勒頗啦，同埋大馬士革啦，幾百年嚟或者幾千年嚟嘅關係。 係啊，其實咧，阿勒頗咧。 如果話同大馬士革係有競爭咧，其實由一開始建成咧，我覺得就開始競爭啦、 嗯。 因為咧，我哋咧上集開始就講，喂，全世界最古老嘅城市係邊個咧？大家好多之前好多人都話，唉，咪大馬士革咯，即係一打開維基就大馬士革啦。咁其實咧，近代咧有好多歷史學家咧都開始咧，佢哋趨向咧係唔係話大馬士革嘅、 嗯， 就反而係競爭對手就阿納婆。咁、 嗯、 所以下集咧我就講下究竟阿納婆。是不是真的最古老的城市呢？如果又是最古老的城市，究竟它为什么可以经过这么多次都万劫不复呢？近年见亲新闻都是阿拉婆的嘛，你看新闻片段呢炸到熔熔烂烂，究竟这个城市可不可以重生呢？ 都很成功令到仙奴的历史得到提升，对于哪个是最早的喜好越来越深。 那究竟哪个是最早呢？下个礼拜在我们的节目建筑二入面呢，就试下跟大家去做一些的陈述，跟住呢就跟大家再介绍多些阿拉婆这个城市的建筑或者是整个城市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下个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